一点整，伴着电波的起伏，让思想凝聚于声音的印记，是一种视野的开阔，更是午间的一段精心陪伴。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 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生活一味地遵循着按部就班的自定义模式，习惯地奔走于属于自我的主题半径，不经意间的灵感触及，指引着赋予想象的思维憧憬，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舞前的随想世界，抛弃一成不变的思维局限，锁定你的洗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986， 欢迎收听全球华语流行音乐金曲榜。本节目由北京大兴区广播电台 FM98.6 晴天工作室、三奴公社、台湾票儿音乐共同打造。 你好，欢迎你来到第93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节目一开始呢，还是要告诉您，我们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的公共微信开通，微信添加好友的地方输入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就可以添加榜单的公共微信，更多的榜单信息、娱乐资讯、活动信息一网打尽，欢迎您的加入。接下来就为您揭晓第93期内地榜的排名。第十名，台湾飘儿音乐任成浩《人海》跳空进榜第十名。 无间的未来，现实太多无奈，怕我变成无赖，脾气越变越坏，朋友变见外，生命太多伤感，自己找到活该，谁也别说未来，就说说现在，你和我的期待如今改了又改，便是那么多太过不出未来，有人笑着归来，有人哭着离开，不管归 电影《江湖之义字当先》影片一经上映就收到了很多的好评，而这首《人海》呢，就是这部影片的主题歌，出自任成浩之口。《人海》这首歌曲主要传递的是一种正能量，希望那些感觉迷茫的朋友能够寻找到自己内心的方向，而这一点呢，与影片《江湖之义字当先》正能量传递的主旨也是相得益彰。任成浩《人海》跳空进榜第十名，得票599票。第九名，晴天工作室陈勇《金鸡报喜》跳空进榜第九名。 我有好风光，天上地上放光芒，金鸡来到你身旁，送你一个吉祥，金鸡高歌。来报喜，保你一个平安，保你健康。吉吉来报喜，吉吉来报喜，保你一个发财，福星成祥。吉吉来报喜，吉吉来报喜。保你一个平安，保你健康，吉吉来报喜，吉吉来报喜，保你一个发财，福星成祥。 非常暖的一首歌，这是来自陈勇的《金鸡报喜》，鸣鞭炮，放烟花，欢欢喜喜过大年，也借这首歌祝福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陈勇《惊奇报喜》跳空进榜第九名，得票644票。第八名索尼乐冯建宇《钢铁森林》。 或许沉默能过好明天，但这并不是我想要的。钢铁森林还要走多远？想冲过黑暗，找到我。 冯建宇在上海的首唱会被命名为最好的时光，这也寓意着每次和粉丝度过的时光都是最美好的。冯建宇钢铁森林上榜三周，得票723票，上升一位，来到第八名。第七名索尼音乐黄渤过去了。 天也过去了，今天也过去了，明天也过去了，后天也过去了，到天也过去了，反正后来那些不拉不拉后来都过去了。想要做的事太多，做了的太少，想了却心又后悔，我是体力派才明白，说得很简单，做着做一半梦想也飞了一半，可却老了不止一半。怎么办？ 我还是这样活，我还是这样活，我还是这样，我还是这样活，我还是这样活，我还是这样活，我还是这样，其实也没有什么。 蹦蹦蹦蹦，啊，前天也过去了。昨天也过去了，今天也过去了，明天也过去了，后天也过去了，到天也过去了，那些不拉不拉不拉不拉后来都过去了，那些不拉不拉不拉不拉后来都过去了，不拉不拉不拉不拉不拉不拉。 黄渤的嗓音非常的具有磁性，又带着几分成熟和淡然，朗朗上口的旋律颇有魔性，歌词当中也不乏幽默之感，点点滴滴都透露着好玩的这种意味。黄渤过去了，上榜两周，得票777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七名。第六名晴天工作室陈娇，我爱的男人变了心。 好朋友常常对我说，千万不要相信他，直到有一天重现他，我才发现我自己傻。我爱的男人变了心，他夺走我所有的爱情，是我不够美丽，或你存心故意，也许应该问问你， 作多情，或你太过多情，这是你虚伪的爱情。 这是陈乔的代表作《我爱的男人变了心》。陈乔她的敬业精神及对艺术一丝不苟，注定了她日后的扎实功底和艺术成就。陈乔为了这一份挚爱的初心梦想，始终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着。陈乔《我爱的男人变了心》上播两周，得票859票，上升四位，来到第六名。 本周内地榜正在为您揭榜。 这里是第93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继续为您揭晓本期的内地榜第五名，华纳音乐关喆《无畏》。这是关喆他首次执导的网络大电影《神笔马娘》的主题歌，《无畏》这首歌曲就是用音乐鼓励大家勇敢地追逐梦想。关喆一改往日抒情的娓娓道来，打破了广为熟知的关式情歌路线，用舞曲与 pop 的风格直击内心。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也是关喆收录的第一首完全由其他音乐人创作的单曲。关喆《无畏》上榜5周，得票902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五名。第四名，索尼乐严艺丹《八》。这是严艺丹为电视剧《飞刀又见飞刀》创作的歌曲， 在详细了解了飞刀又见飞刀的剧情之后呢，阎一丹便在脑海当中基本构画出了八这首歌曲的旋律，与之而来的是作为电视剧的主题歌，词的方面更是符合剧情，让大家在听歌的过程当中随时能够感受到剧中主角们的情绪。阎一丹演唱的八上榜六周，得票945票，上升一位，来到第四名。第三名移苗文化，王子强，如何再见。 这条路太漫长，凝望着人来人往，黑夜中迷茫着，哪里能看到天亮，明天的我会怎样，谁又像我一样在你的身旁，怀恋着曾经去的地方，心里还住着远方，所以每次离港都不算流浪，哪怕前方是悬崖或山岗，埋头飞驰向 正是因为对旅行和生活的热爱，也让王子强对时尚的态度和对电影角色的塑造更加的立体，他让每一个角色都散发出与众不同的魅力。在釜山电影节的红毯上，王子强也用自己的魅力收获了一众韩国的粉丝。王子强如何再见上榜八周，得票980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三名。第二名有才巨星文化，谢有才，阿姨万次够不够。 下同意你回首分手，阿姨万次够不够，请一个爱字再左手，分手的话我说不出口，错过的人又怎么久， 爱一万次够不够，以脱俗的风格 唱出了深情与悲情的交融，感性与理性的碰撞，也唱出了历经沧桑却又朴实的男人他们深切的情怀。谢有才一直在为他热爱的演出事业奔波在大江南北，他带给每个爱音乐爱生活的朋友爱的信念。谢有才爱一万次够不够，上榜九周得票1047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二名。最后为您揭晓第93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内地榜的冠军会是谁呢？恭喜合颂春天张杰。 You have given me love beyond borderlines, mended broken pieces of me long left behind. And if I knew it meant your happiness would be assured, I'd scale the tallest mountain side and walk the ocean floor. The impossible is possible as I am yours. And if I had my way, time would stop tomorrow, forever and a day. It's not enough to share with you more less than you deserve. I promise I will give you more than just my world. I'll give you my world. 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电影《间谍同盟》全球唯一推广曲《Give You My World》，我是张杰。 上榜八周得票1128票，上升一位，夺得第93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内地榜的冠军。最后也要提醒您，我们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的公共微信开通，微信添加好友的地方输入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就可以添加榜单的公共微信，更多的榜单信息、娱乐资讯、活动信息一网打尽，欢迎您的加入。港台榜再会。 I would gladly meet my end, knowing well that I found in you the greatest happiness of all my life. And if I had my way, time would stop tomorrow, forever and a day. It's not enough to share with you no less than you deserve. I promise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欢迎收听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本节目由北京大兴区广播电台 FM 98.6、晴天工作室、三奴公社、台湾票儿音乐共同打造。 你好，欢迎你继续来收听第93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提醒您，我们节目的公共微信开通，微信添加好友的地方输入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就可以添加榜单的公共微信，更多的榜单信息、娱乐资讯、活动信息一网打尽，欢迎您的加入。接下来为您揭晓第93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的排名。第十名是一首新歌进榜，相信音乐，佳佳还是想念。 我多想遇见你，才能紧紧拥抱你，我也曾 想念你。 这是一张纯粹用音乐说故事的专辑，因此呢，你不会听到刻意的飙高音，乐器的编曲也不刻意张扬，歌手呢，再也不用急忙抓住谁的耳朵了，而是爬梳自己的内心故事。佳佳还是想念，跳空进榜第十名得票699票，第九名启示娱乐郭嘉问卷土重来。 难道爱情卷土重来？难道错过就会不再？牵了手，只是能否永远都不会甩？如果爱情全都重来，其实我会变得很乖。我的思想不再是八岁男人的气味，我眼泪其实也很对。错过就会不在，如果牵了手，这次能否永远都不会甩？如果爱情全都重来，这次我会变得很乖。我的思想不再是八岁男人的气味， 卷土重来。这首歌是香港大师级音乐创作人张家天老师为塔罗歌手郭嘉问打造的一首单曲，为了能够让大家产生共鸣呢，他不只为这首歌曲创作了歌词，还首次担任编剧。本曲以清脆的吉他影子带出了单纯天真的女性对于恋爱渴望的感情。郭嘉问卷土重来上榜七周，得票789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九名。第八名新歌进榜，索尼音乐牧师者回忆角落。 看完那前头那些绿边前越长的时候，忽远忽近的在脑海中 死者来说，回忆小若是男人的一份隐忍和一份执着，当不再有狂妄的拳头，也就学会了不再回首不逗留，摇滚的态度与柔情碰撞，将回忆幻化成一首动人的摇滚诗。牧死者回忆角落跳空进榜第八名，得票822票。第七名华纳音乐吴克群，孤独是会上瘾的。 烟咖啡酒小安眠，却让夜更不沉眠，苦等里面的白又浅，尝尽孤独一万遍，明知这样不对，却再也不想认赔，孤独是会上瘾的，我当初不晓得却越深，孤独是会蔓延的，深夜里的病症无法负荷，心还不合，是会上瘾的，就算我不承认，你离开后心就开始沉沦，孤独是会蔓延的，身为重症患者才知孤独是相爱的余温，既然走不出，就让我再逗留片刻。 这是吴克群的新专辑《人生超幽默》当中的第二波主打《孤独是会上瘾的》，是他在感到低潮的时候创作出来的歌。他坦言自己一向都是报喜不报忧，作为喜欢帮别人处理问题的大哥呢，反而在需要救援的时候不知道该如何开口。夜夜失眠的他边哭边将心情寄托在这首歌曲当中，虽然近期看似心情不是很稳定，但是吴克群表示没有忧郁症，只是一时有感而发。吴克群《孤独是会上瘾的》上榜两周，得票866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七名。第六名，奔跑怪物费玉清，嘿嘿嘿。 有人说要过奈何桥，你的笑才是灵丹妙药，吃下后什么都忘掉，立刻甩开烦恼。我送你离开，你别来找我，好聚好散吧，就嘿嘿哎， 没错， 忘掉过去才能向前奔跑，快看看我迷人的微笑。我送你离开，你追不上我，讲个冷笑话就嘿嘿哎， 不错， 你不开心也是于事无补，不如高高兴兴跳支舞。我送你离开，你别来找我，好聚好散吧，就嘿嘿嘿，忘掉过去才能向前奔跑，快看看我迷人的微笑。我送你离开，你追不上我，讲个冷笑话就嘿嘿嘿，你不开心也是于事无补，不如高高兴兴跳支舞。 大家好，我是费玉清，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我为电影《健忘村》演唱的歌曲嘿嘿嘿。健忘未必是一件坏事，忘记烦恼，忘记仇恨，忘记过去所有的不愉快，一忘解千愁，还请多多支持。 这是来自小哥费玉清为电影《健忘村》演唱的推广曲嘿嘿嘿。生动有趣的歌词揭示了影片轻松幽默的特质。作为一部超现实荒诞喜剧，电影《健忘村》在一根春节档影片当中独树一帜，令人期待。上榜两周，得票938票，下降五位，来到第六名。 本周港台榜正在为您揭榜。 这里是第90.7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本期港台榜第五名的歌曲是来自滚石唱片831阿信《任贤齐》《干了干了》。 那年我们背起了吉他，想做我们想做的人啊，每杯看不起的笑话，怎么陪着做梦想？ 叫做梦想。 干杯啦，干杯啦，哪来那么多废话？干杯啦，干杯啦，干了这杯再说吧，开心就应该喝挂，伤心更不该牵挂，再挂也不怕尴尬，干啦干啦，干杯啦干杯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干杯啦干杯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干了干了更像是举办一场前所未有的兄弟聚会，彼此的友情与信任就是入场券，大伙儿聚在一起进行一种兄弟间的仪式，烦恼会在干了干了之后抹去，而梦想呢会在干了干了之后诞生。任贤齐在听完831的 demo 之后，二话不说力挺加入。一直以来对831亦师亦友的五月天阿信也对音乐大表赞赏，双双盛情献唱进行客串，为歌曲画龙点睛。上榜两周得票999票，上升四位来到第五名。第四名美梦成真，齐秦玻璃心。 是我的心，爱人的心是玻璃做的，既破碎了就难以再愈合，就像那只摔破的吉他，再也听不到那原来的音色。 玻璃心呢，这是齐秦早期的作品了，这一次旧曲新唱，让人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不仅携手 VOX 完声乐团以阿卡贝拉的形式替代了传统乐器的伴奏，更是邀请到了李寿全、史大为两位制作人联手制作。上榜四周得票1033票，上升一位来到第四名。第三名索宁月阿令，随心所欲。 你能发现我随心所欲，天空海阔，让我能遇见你，付出眼泪 是当空中飞人的阿琳却似乎感觉不到任何疲惫，她说因为唱歌是让她最能够开心的事情，为了表演而旅行，她也乐在其中。这首《随心所欲》就是结合了阿琳的旅行体会与个人的音乐创作。上榜四周的票1116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三名。第二名福茂唱片郭靖《该忘的日子》。 有些事没说，你却也从没记得过，剩下的爱情收走，我总是付出好多，连结束都要我说，以为我假装说要走你会抱紧我，痛都是因为拥有，等不等都难过。有些事没说，你却也总没记得过，剩下的爱情收走，我总是付出好多，连结束都要我说，以为我假装说要走你会抱紧我，痛都是因为拥有，等不等都难过。 私底下的郭靖呢，其实是朋友间的感情导师。狮子座的他个性坦率，常扮演着给予别人意见的角色，但是他说因为自己呢也忘得很快，所以呢口风很紧，该忘的都忘了。这是来自郭靖《该忘的日子》，上榜六周，得票1159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二名。最后为您揭晓第93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的冠军，恭喜华纳音乐李佳薇《野果》。 我想过海浪击破沙漠，我想过雪从热带降落，我还想去看荒芜土壤里成长出一种野果。我想过是风长出花朵，我想过雨从树上流过，还想去看水泥森林里生长出一种野果。我想过，我吻过骤然，我都试过，就算是错也从不去闪躲，不要碰我，我这样鲜活。 作为出生于马来西亚的华裔歌手，李佳薇曾经在台湾热门选秀节目当中获得了年度总冠军等。在这首《野果》当中，李佳薇再次大秀出色的唱功，她与生俱来的好嗓音真实又生动地唱出了歌曲当中处于懵懂青春期时候的遵从自我，迸发青春无限可能的励志情感。张力十足的声线使她在女声的高低音域当中自如的切换，演唱的时候别有一番温暖和细腻的感觉。李佳薇《野果》上榜十周，得票1221票，上升一位，夺得第93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的冠军。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欢迎您加入我们的公共微信，微信添加好友的地方输入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就可以添加榜单的公共微信，更多的榜单信息、娱乐资讯、活动信息一网打尽，欢迎您的加入。主持人携手金曲榜节目总监晴天，祝您平安快乐每一天，欢迎您继续锁定本台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我

day to celebrate. No chocolate cup or candy heart to give away. No first of spring, no song to sing.It's just another ordinary day. No April rain, no flowers bloom, no windy Saturday within the month of June.What it is something true, made up of these three words that now I say to you. I just called to say I love you.Just called to say how much I care. I do. I just called to say I love you, and I mean from the bottom.Summer's high, no warm July, no harvest moon to light one tender August night, no autumn breeze, no falling leaves, not even time for a bird to fly to southern skies. No labor sun, no Halloween, no giving vent to all the Christmas joy you breathe. ButWhat it is, though oh so new, to feel your heart like no three words could. 北京时间十二。